哎呀呀呀呀，太狠了，看把你打得跟狗头狮似的。 你别瞎说，我们这是闹着玩呢，我们做游戏呢，这是我们增进感情的方式。 哦，大人，那你走两步呗。 我这困，我缺觉。你这少废话，快快快给我拉下来。哎呀，哎，困难，我睡觉去了。 哎，大人小心。狄仁杰刚被元芳拉起来，又被元芳推倒了，被摔得七荤八素的狄仁杰好不容易缓过劲儿来，正要破口大骂，突然看到元芳手里攥着一根利剑，不禁倒吸一口凉气。 疯了，刚才多谢你救了我一命啊。 这是我手下的探子给我送信的。 什么鬼，你手下的探子真一天才把我弄死。 你赶紧看看信，看看别有什么重要事儿。 那这 在这儿旁白要插一句话，狄仁杰、小乔、元芳三人组给武则天瞧完病以后，小乔独自先回汉阳县了，而左半仙呢，说是去神农县有公干，用马车把狄仁杰、元芳送回汉阳县。这狄仁杰先前收到了武则天的密旨，让他调查皇宫里的盗窃案。左半仙一路上打探密旨的情报，精明的狄仁杰滴水不漏，没有透露任何有用信息，反而叫元芳派人把左半仙盯紧了。难道这一次是左半仙出了啥状况？狄仁杰也有相同的疑问。 疯了，这信上到底怎么说的？我之前让你盯住左半仙，是不是他有什么动静了？ 不是左半仙啊，咱们探子一直盯着他呢。 嗯， 这段时间他一直在神农县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。这封信呢是濮阳县探子寄来的。 哦， 信上说了，濮阳县出了一桩五条人命的大案子。 哦，果然自从皇宫丢了血魔大法，这人命案就一个接一个的来了。 啊，那御书房丢失的武林秘籍是血魔大法呀。 是啊，哎，这血魔大法在江湖上很有名吗？ 那怎么能说是有名呢？ 啊，没名啊？ 那是相当的有名了。 那这个血魔大法到底是什么呀？ 啊，之前我听老前辈说过这事儿，这个血魔大法呀，是江湖中第一邪恶功法，要想修炼它，需要短时间杀害很多很多人。一旦练成，天下第一呀！ 哦，哎，那练成之后能有多厉害啊？你跟乔妹联手能打得过吗？ 哎呀，三个小乔再加上五个我，估计都打不过。 哎，如果濮阳县的人命案是盗贼要修炼血魔大法而弄出来的，那么一个为所欲为的大魔头就要诞生了。我们得赶紧把他扼杀在摇篮里面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！ 大人呢，咱们是不是可以不用再盯那个左半仙了？你看啊，京城杀人案不是他干的，濮阳的人命案他也不在现场了。 哎，现在还不能排除左半仙的嫌疑，毕竟他在皇宫里面想偷走一本秘籍，那简直是太轻松了。我们假设他是盗贼，京城杀人案虽然不是他干的，但是他可以派人取受害者的血迹进行修炼，同样他也可以派人在濮阳行凶。 大人，你说会不会是你想多了？那个神棍有那么多花花肠子吗？ 我相信我的直觉，趁乔妹还在补觉，咱们赶紧走啊。 大人，马驴车行到了，你确定我们要雇马车不是驴车是吧？ 哎呀，都行都行，反正我是没钱了，你看你的钱够雇个什么车，你雇啥我坐啥。 你 事不宜迟，那个盗匪很有可能再次杀人呐！我们为了天下苍生啊，袁老师啊，您破费了。 你这 为了天下苍生， 为了天下苍生， 哎， 老板，老板，来辆最最最最最最便宜的驴车。 客官呐，俺们这儿只有马车，没有驴车。 马驴车行吗？马驴马驴，怎么能没有驴车呀？ 我叫马驴，马驴车行的意思呢，就是我开的车行，我的车行里只有马车，没有驴车。 不是你这个起名得讲道理哈，你看你可以起名叫这个老马车行行不行啊，老板？ 不行不行不行，俺爹的车行就叫老马车行。 你赢了，来最最最最便宜的马车。 哎，好，我们这儿性价比最高的两辆马车是一辆黑马和一辆灰马。黑马眼睛是黑色的，拉灰马车。灰马的眼睛是灰色的，拉黑马车。客官，您是要黑眼睛黑马拉的灰马车，还是要灰眼睛灰马拉的黑马车呢？ 你非要让这个黑眼睛的黑马拉灰马车，灰眼睛的灰马拉黑马车，你非让他们掉个个，这有什么意义呢？ 哎，当然有意义了，这么安排我就能说一段绕口令了呀。 老板，你也爱说绕口令。来来来来来，咱们两个切磋一下。四十四十是十，十四是十四，四十是四十。山上有个石狮子，爱下山去吃山下的铁狮子头炖四柿子。 这位客官，莫非忘了吃药？ 哎， 别打理他，别打理啊！我要雇你们的马车啊，大概十天半个月就回来了。这个租金多少钱？ 黑眼睛黑马拉的灰马车是一两银子，灰眼睛灰马拉的黑马车是二两银子，押金统一十两。 这么贵啊？ 哎，嗯，有没有便宜点的？ 那边那辆红色的马车500文就可以 啊。 不过这辆马车只有车没有马。 马呢？你吃了？ 对对对对对，吃了。我本来是想给红色的马车配一辆汗血宝马，红红的看着喜庆。店里没有汗血宝马，我就找了匹普通的马，用红染料给染了一下。可是呢，我忘了这马不会游泳，掉进染缸里呢，它淹死了，所以只好把那匹马给吃掉了。我也很无奈呀， 没有马，你让我们自己拉车跑是不是啊？ 对对对对对，哎，客官你真是聪明。哎，马车车底的木板呢是可以卸下来的，你们呢可以用脚蹬地，用手推车。 大人，我啊有种想打人的冲动，你不介意吧？ 哎，放，打人不打脸，下手轻点。 我 就在元芳想要动手的时候，伴着越来越近的马蹄声，一个熟悉的声音传进了大家的耳朵，算是救了马驴车行的老板一命。 狄仁杰，小芳芳， 哎呀，这不是我未来大姨子吗？ 没错，骑马而来的正是小乔的姐姐大乔姑娘。 哎呀，我未来大姨子，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 我要去趟濮阳县，路过这儿刚好看到你们，就来给你们打个招呼。 你也去濮阳县啊？ 嗯， 太巧了，我们也去濮阳县。哎，咱们一起走呗，刚好顺路。 好呀好呀。 哎哎，老板，我们有马了，我就要你那个红马车。 哦，可是那辆马车没有马呀。 哎呀，你出马我出车，没毛病。 什么？ 哎， 你要让我的马拉车？狄仁杰，最近有没有欺负我妹妹啊？ 哎，天地良心啊，只有她欺负我的份儿，我哪敢欺负她呀？啊，我就跟我打得过他似的。 那你们为什么去濮阳县不带着我妹妹？袁杰， 哎， 你是要离家出走吗？ 啊，不不不不不是。 对，这回没离家出走啊，没有。 哪一回离家出走了？ 哪一回也没有。你别听他在瞎说，这 再不说实话，我让你尝尝我拳头的滋味。 坏了，这狄仁杰出门没有带小乔，却偶遇了小乔的姐姐大乔姑娘。大乔姑娘怀疑狄仁杰要离家出走，一言不合就要请狄仁杰吃拳头套餐，这一下狄仁杰该怎么办呢？哎哎，其实啊也不怪大乔误会，这狄仁杰在咱们第四季第一集的时候就离家出走过，因为小乔做饭难吃，就跑到神农县的一个茶馆里说书去了。 好你个狄仁杰，连旁白都知道你有前科，果然是要离家出走，招打。 哎呦，这天地良心，我冤枉啊。 这可不关我事啊。我什么都没有看见，我什么都没有听见啊。善哉善哉，哎，赶紧你往旁白，我得下班了。狄仁杰会不会被大乔打死呢？咱们下集接着说。 广播喜剧狄仁杰断案新编由北京文艺广播录制，策划郝卫群、徐然，本集编剧阿硕，演播宝木中阳、 云中三月、小僧、程愿、佐佐、图特哈蒙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不管盗贼是不是做半仙，咱们都得赶紧抓住他，省得他在四处草管人命。 那叫 贱人命。 对啊， 草管。 对啊，对的。 哦，对。 哎呀，这个包袱不错啊， 真棒。 省得他在四处草管人命。 那叫草菅人命。 我操，活跃一下气氛嘛。 哎呀，时间紧迫，我们赶紧动身吧。 马驴车行没有驴车吗？ 我们这儿叫马驴。 你叫马驴啊、哦？你叫马驴。 好，我这样 什么驴啊？什么马？马什么？ 哦，我给你解解啊。你不是马驴车行吗？马驴马驴，这怎么能没有驴车呀？ 我叫马驴。我们这儿性价比最高的两辆马车是一辆黑马和一辆灰马。黑马眼睛呢是黑色的拉灰马。 来，加油，加油啊！ 黑马眼睛是黑色的啊。 这次再错不是人啊， 就不是人了。灰马的眼睛是灰色的拉黑马车。客官，您是要黑眼睛黑马拉的灰马车，还是要灰眼睛灰马拉的黑马车呢？ 掉个个有什么意义吗？ 你串好了吧？ 可以自由发挥。 他避过去了。 不是啊， 少废话了，你给我接上，我都没看见这句，少废话。 老板，你也爱说绕口令啊？来来来来来，咱们两个切磋一下。四十四十是十，十四是十四，四十是四十。身上有个石狮子，爱下山，只是只是只是四狮子。 又当废话。那边那辆红色的马车，500文就可以 啊。 不过这辆马车只有车没有马， 马呢？你吃了？什么话、 啊？接一下，接一下，接一下。 马呢？让你吃了。 接一下，接一下。我也得弄弄你。还没下完呢。快点！ 狄仁杰断案新编暑期特别节目。7月31日起，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独家网络播出，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，收听节目音频及独家报道。 冬天的黄连小肚一酸，火气红肠炒米饭呐、啊。 爹，完成了。 锅里搅一搅，看看哪个敢不吃，不吃打成二傻子啊。谁给的容颜，包子给的胆，形下长的人世间呐、啊。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，但儿也是条好汉呐、啊。 鼓掌。哎呀， 水流过小村塘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。 人间啊郎， 哎，郎儿你个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。春水流过小村塘，好汉你这壮看少年郎，郎啊郎啊郎儿你个郎啊，好汉为你下厨房啊。 狄仁杰，来啊！ 我 师爷啊，乖，你下来啊，我马上做猪大肠给你吃啊！ 哎呀，不能说这个。 冬天的黄连小肚一酸，火气红肠炒米饭、 啊、怎么样？ 锅里搅一搅。 我不吃解药。 没用得着，小乔已经做饭去了。 谁给的容颜，包子给的胆，